感受，跟上生命的节奏，跟上你我之间承诺， 要哭要乐。

岁月中偶遇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？只要有爱就有痛， 有爱就有痛。 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 没有你会 知道，你一定会走走。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是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 今天是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人民网消息，针对当前网络直播的乱象，文化部关停10家网络直播平台，对48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，处理网络主播超过3万人。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工作的通知，明确灾害性的天气达黄色预警以上，应调整乃至停止露天军训。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，保险产品表述不得包含理财。

起的一切，好像多言的语言，动起的流水。情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。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

许你曾经曾经过，昨天没有眼泪水滴很寂寞，听飞鸟说你却还想经过，还是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，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，梦里没有烟丝我很寂寞，流星的眼泪太温柔，我是奇幻的宇宙随着你陨落，躺在小枕头看胸口，一口口都是宇宙，忘了我的歌忘了我，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敢我，生命太匆匆太寂寞，也可以过得过得很快乐，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发 我终于失去了你。